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每周我都会有计划的泡八根海参给家人吃，煮粥、炖汤、包饺子，每次啊都是变着花样做。有人说呢，您家伙食可以啊，都吃上海参了。还有人说呢，现在年轻人压力大，应该好好的保养身体。其实啊，我想说的是，我有150万的房贷，有个10岁的孩子，有一对70多岁的老父母，我是他们唯一的依靠。 是啊，孩子尚小，父母已老，你若倒下，一大家子谁来照料？这是很多中年人吃海参的真实理由。那今天呢，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就是您用心的选择。厂商建议零售价格1999元的鲜鱼鲜海参，每一盒是200克，40多头左右。要是隔一天吃一头的话呢，可以吃上3-4个月的时间。但是在今天的活动当中，厂商是每盒直接补贴了1300块钱。也就是说呢，现在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单盒裸价直供只要699，划算到每个月是200多块钱。这每一头啊只要15块钱，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108，40071061108。 15块钱如果是买杯咖啡、买杯奶茶或者是买个冰激凌球的话，我会想是不是真的那么热，喝白开水会不会更健康。但如果是给全家人做顿海参大餐的话，我想啊我是不会犹豫的，因为呢海参是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是富含了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海参软骨素和多种氨基酸的高档食材，是同等价值的15块钱食材所不能提供的营养食材。所以呢，很多家庭现在都愿意拨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来选择15块钱的野生海参。 对呀，15块钱一次停车费都不够，一包烟都不止。可是每一天我们都在给车交停车费，每一个月我们都要花大几百去抽烟，难道就不舍得给全家人做上整整一个月的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爆炒海参、海参煎饼、海参馄饨等等，给全家的身体健康来做一份投资吗？所以说啊，从现在开始，您拨打40071061108、40071061108，不仅是可以享受到699块钱订购原价1999元的鲜鱼鲜海参，同时呢，厂家考虑到很多家庭都是长期来订购的，又或者是有送人的需求的，因此凡是订购3盒野生海参的朋友，还有一只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以及一床100%的桑蚕丝被免费赠送。 等于说呢，原价是5997元的3盒野生海参，加上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再加上一床价值1280元的蚕丝被，一共价值8000块钱左右的产品，今天只要2097元，您就可以全部带回家了。这个套组啊是更加给力，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71061108、40071061108。手机号是4179的朋友说啊，房贷、车贷还有孩子的教育资金确实是压得我们这代人透不过气，但是呢200块钱的健康投资还是很有必要的，只有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才能够更好的保护家人。1500的朋友说，我们楼上的李大爷今年80多岁了，眼不聋耳不花，生活还能自理，听说他的儿女们啊每个月都会轮流给老爷子寄海参吃，今天呢吃一个月的野生海参才200多块钱，我也想给我爸妈买一点海参吃吃。 是，这边呢还有4177的朋友说，200块钱肯定是谁家都能够消费得起，只是啊能够保证是野生的，那肯定愿意订购啊。您放心，拨打40071061108、40071061108订购成功，如果您有需要，可以与咱们的40071061108的客服联系，送海参到您家的时候呢，可以提供到海参的质检报告以及相关的报关单给您查看。 对， 但如果您是常吃海参的朋友，这一看就知道了，因为野生海参呢是自然生长的，在深海环境里自由觅食，那大小个头肯定是不相同的。而且啊，这身上的肉刺儿已经被海底的珊瑚岩石磨得圆秃秃的。虽然没有人工饲养的养殖海参肥大，但是野生的海参更结实、更健康、更安全，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别犹豫，赶紧来拨打40071061108、40071061108参与活动了。 提醒各位啊，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拨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不管 管您是为自己订购的，是为家人订购的，还是送亲戚朋友的，海参的不分年龄不分季节，是属于全家老少都能吃的高档食材。最后30秒钟，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是1999元的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淡干海参，活动当中只要699元、订购三盒，还有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以及价值1280元的蚕丝被免费赠送。4007106108 4007106108。 文明醒目，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 上回书说到杨林死了，秦琼哎呀一声，站在杨林的死尸旁耳目发直。这阵的秦琼说不上什么滋味，是感叹老王爷一世英明付与流水，最后横剑自杀，下场可悲，还是老杨林对自己一番的爱，还是身为大将者难免马革裹尸。他就愣到这儿了，这阵惊动了西魏军中的大将程咬金罗成，呼就过来了。程咬金说，哎，二哥你干嘛呢？杨林死了，去我们心腹之患，咱们抓杨广得玉玺呀，你站着干嘛？你还想他呀？哎呀，军卒把他尸体抬着成殓起来。此时隋朝军队汪的一声就乱了起来呀。程咬金一看，诸位跟我走啊，抓杨广啊，呼的一声抓杨广得玉玺。杨林自杀，隋军大乱，程咬金高喊抓杨广啊，大家说对呀。齐斗思江乱撒交还，刚要往禅寿台上冲，可是抬头一看全愣住了，怎么台上一个人也没有了？杨广、于文成都和那些武将踪迹皆无。哪去了？怎么这么快呢？原来杨林和罗成交手，于文成都知道扬州会失败了，为了保住皇生性命，他扶着杨广啪一踹禅寿台上的盖板，脸儿唰滑下地道，随后往城外跑。因为天下的义军都在注意杨林和罗成，后来呢是秦琼和杨林说话，精力啊都集中在这儿。就这样杨广跑了，杨林已死，于文成都保着杨广不知去向，隋军没了主将，投降的投降，跑散的跑散。各国反王一看怎么办呢？程咬金说，二哥咱们怎么办？秦琼说，别乱，要稳住，咱们是闹中取静，召集自己人快到扬州城外安营。对，各国反王召集自己的士卒纷纷到扬州城外安营扎寨。到了晚上，罗成问秦琼，二哥你不把杨林打死，和他说些什么？秦琼说，嘿嘿，表弟啊，方才要把杨林打死，这玉玺咱就拿不到了。于是把杨林说的话告诉给罗成，罗成听罢大喜，哥俩商量好决定到南门外去等于文化及。这两个人到了二更，披挂整齐出了大营，直奔南城门。他们俩觉得挺神秘，哪知道 走出不到半里地，从树林中窜出一匹马，马上之人说：“抬秦叔宝，你的诡计瞒得了我吗？”啊啊！秦琼大吃一惊，仔细看，嗨，是程咬金。四弟啊，你怎么来了？嘿嘿，二哥，你看老兄弟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四弟，既然你已经知道，咱们走吧。哎，有什么事你带着我，我是福将，哎，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就这样，哥三个来到南门地堂关外，找了片树林，下了马，将马拴好，在林中静等。三更一过，就听城门吱呀呀呀呀呀呀开了个缝，从城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驾我驾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先是跑出不少兵丁，后边有两辆豪华车子。眼看着离哥仨躲的地方越来越近，这哥仨飞身上马，从鸟翅环上摘下兵刃冲出来。程咬金断喝一声：“抬，给我站住！”抡斧子拍马冲过去。这些当兵的本来像惊弓之鸟一样，程咬金这一嗓子吓这伙人汪啷一声四散逃奔，就扔下这两辆车停在原地。哥三个冲到头辆车子前，罗成用枪挑开轿帘，借着星月微光往里边看，里边坐着个老头，有五六十岁，头戴象貂，身穿蟒袍，怀里抱着一个黄绫子包，吓得得直打颤。这谁呀？书中暗表，这老头正是奸相于文化及，怀中抱的是玉玺吗？不错。那么他们两个怎么出来的？书中暗表，于文成都在教军场扶着杨广从禅寿台下到地道，地道直通江都宫，很顺利来到江都宫啊。可是杨广要吓死了，本来身子就虚，这一惊吓一惊一乍的可就病了。于文成都忙了一天，累得够呛，喝了几杯酒就睡下。昏君死到临头还搂着萧后呢，那萧后在长安和于文化及有染，只不过那阵杨广是天子，他们只能偷偷的调情。现在见杨广大势已去，他按照于文化及的嘱咐把杨广灌醉了。二更时分，身旁都换下他们的心腹，就把杨广杀死，拿了玉玺交给于文化及。于文化及当时就封萧后为正宫娘娘，然后两人各坐一辆车，带着珠宝和亲信偷偷的潜出城来。没想到刚出城就被秦琼三个人给碰上了。罗成说：“哎，老头，你是谁？”“ 我， 你是不是于文化及？”“ 不错。”“ 你手里拿着什么？”“ 没什么。” 罗成用枪一挑黄绫包子，拿就挑回来了。随后程咬金一探身：“行了，老小子，你呀，命该如此。”咔嚓一斧子，连车带于文化及劈为两半，荡荡斧子那血迹。“ 二哥，走啊！” 哥仨高兴别提了，说说笑笑返回大营。那说于文化及出逃，为什么不叫上他儿子于文成都呢？那是亲生子，应该向着他。于文成都是杨坚所封天宝将军，天下横勇第一名，他就是打不过李元霸、裴元庆，对付别人还是绰绰有余。于文化及为什么不带着？如果带着，他今天不会死得这么容易，就因为他的儿子于文成都和他爹不一样，他们不是一路的人呢。他看不惯于文化及所作所为。当年武云照在南阳关造反，杨广派于文成都前去擒拿，他知道武云照的父亲武建章被敲牙割舌，全家被杀， 都是因为和宇文化及有关系。为了保住武家一条根，他放了武云照，反而被武云照打了一枪杆。他死保杨广是因为感激隋文帝杨坚呢，不会顺从他爹。宇文成都这个人是大隋朝的忠臣，忠心耿耿，论人性是个好人，哪像宇文化及都坏透了。老奸相知道儿子的脾气，如果告诉成都我要杀杨广夺玉玺，宇文成都绝不叫他这么干，所以没敢告诉他儿子，偷偷和萧妃杀死杨广，带着玉玺潜出城来，结果被程咬金一斧子劈死，这也是宇文化及作恶下场。第二天早晨，宇文成都起来到杨广的寝室问安，见杨广早已死在血泊中，这已经非同小可，放声痛哭啊，万岁呀、啊、你怎么死的？我不用调查我也知道，准是被奸相和奸妃所噬。万岁，你慢些走，成都给你报仇去啊。哭罢多时，手提鎏金镋去找他爹宇文化及。等到他爹的住处一看，哪有人影啊，一问兵丁才知道宇文化及和萧妃昨天晚上出城了。宇文成都这个气呀，心说爹呀，虽说杨坚夺了咱们宇文氏的天下，可对你不错呀，杨广继位后对你是言听计从，可以说大隋朝是让你折腾垮的，我要不为万岁报仇，对不起死去的开皇天子杨坚，更对不起杨广。爹，别怪我对不住你了。宇文成都火撞挺梁，提着金镋上了锤追出城来，可万没想到走不远就听人喊，嗨，我说嘟嘟，哎，给我站住啊！咦，宇文成都抬头一看，倒吸口凉气，心想完了，天绝我也，怎么碰上的死敌硬敌李元霸。因为李世民这个人足智多谋，他想到了天下英雄会失败了，杨广得跑回国都，谁保驾？宇文成都，所以才派李元霸堵住了城门，正好给堵住。嘟，哎，别走了啊，把那个叫什么玉玺交出来，我饶你性命，不然你还活得了吗？宇文成都说，蒙勇大将军，我告诉你吧，隋天子杨广已被宇文化及所杀，玉玺被他带走了，你杀了我再去追他。说着一摆手中金镋奔李元霸砸下来，李元霸不慌不忙，左手锤往上一兜，嗨，右手锤往下一盖，嘎楞一声就把金镋锁住了，接着用力拉，你给我撒手吧。宇文成都没有李元霸力气大，奉是金镋可就被夺过去了。跟着李元霸一摇锤奔宇文成都的顶梁砸来，呜，这回宇文成都不躲不闪，愣用脑袋去找锤，扑地声擂鼓瓮金锤砸在宇文成都脑袋上，天宝将军落马身亡。宇文成都死的是够冤的，纯粹死在他爹手了。李元霸一看乐了，哎呀，还有谁杀呀？咱们回头再说秦琼、罗成、程咬金得了玉玺，连夜送给李密。李密博学又在朝中为官，赶紧打开一看，哎呦，真是历朝皇帝传下来的金镶玉玺。这玉玺上有八个字，受命于天，吉寿永昌。怎么叫金镶玉玺呢？说起来，这块玉就是汴河献宝的那块玉，被人雕琢之后 由皇上命人刻上8个字以示真命天子，谁要得到他，谁就能当皇上，一代一代传下来，传到王莽篡位逼宫的时候，汉太后生气，将玉玺摔到地上，砸掉一个角。王莽叫工匠把那个角用黄金镶补，后来就称金镶玉玺。李密这个人知道这个典故，一看便知是真的，马上传旨，三位爱卿功高盖世啊，咱们得到玉玺可不在这跟他们混了，拔营起寨回瓦岗山。是，这边刚准备完，有人报启禀万岁，大事不好，李元霸带领10000名弓箭手封住了回瓦岗的道路，口口声声让我们送出金镶玉玺，不然的话谁也走不了了。啊，李密吓一跳，这李元霸谁惹得起呀？虽然我们有裴元庆，可是带10000名弓箭手封住回瓦岗道路，这可如何是好？哎呀，这李元霸怎么知道玉玺落在我们手呢？书中暗表，李元霸也不知道玉玺在谁手，只是和宇文成都见账的时候，宇文成都说宇文化及把杨广杀了，抢走玉玺。这次李世民柴绍李元霸前来，就是为夺玉玺，而且知道杨林的绝户计，想方设法逃出扬州，在离城10里地的地方扎下营寨，专等各家反王自相残杀后，他们一举攻下扬州，杀杨广得玉玺。假如玉玺被哪家反王夺走，他们封诸去路，把玉玺再夺回来。此次下扬州，李世民虽然带的兵不多，可是从扬州城出来之后，就命士卒沿着扬州北城外挖了一圈的壕沟，把10000名弓箭手布置在沟内，堵住了众家反王的去路。李元霸是听宇文成都说的，就问他二哥：“啊，宇文化及逃走没有？”“没有，回长安的路已经被我们封住，没有人过去。”后来他们发现有一辆车被劈为2半，车子里有个老头。李世民在杨广身边当过官，他认识宇文化及，一看哟，正是奸相，甭问，玉玺被别的反王抢走了，告诉李元霸：“四弟啊，不管是谁，一律不放他们通行，给我堵住。”好了，就这么有人报给李密，秦琼等人一听，哎呀，这怎么办呢？李密说：“是啊，我们回不去了，这玉玺要拿不走，就不定被谁抢走。”秦琼说：“这好办，当年在临潼山茶树岗，我救过李渊全家性命，我去找李世民，跟他说说，叫他让开道路。”秦琼觉得自己面子大，哪知没走多远，就听对面有人断喝：“太别走了，什么人，再走就开弓放箭了。”秦琼说：“诸位，我是西魏元帅秦琼，要见你们2000岁，请替我通禀一声。”就听对面说：“我家2000岁有令，任何人不见，你快回去，再往前走放箭了啊。”秦琼没办法，只好圈马回营。程咬金说：“二哥，你找李世民他答应了吗？”“嗨，别提了。”秦琼气呼呼的把经过一说，气得程咬金哇哇大叫。罗成说：“求他干嘛？咱们亮队，我和李元霸打上一仗。”秦琼说：“表弟呀，他要和咱们见仗就好了，不就一个李元霸吗？再厉害也架不住人多往外冲啊，况且还有裴三弟在这，问题是他不跟你见仗，在前边挖了壕沟，又弓箭手封住，你再猛人再多也冲不过去，冲过去得死伤多少人呢？现在我们粮草也快用光了，坚持下去恐怕不利呀。”诗人那怎么办呢？这伙人愁眉不展，可有人乐，谁呀？ 夏明王窦建德和苏烈刘黑塔，你别看他们打了败仗，叫秦琼杀了刘黑塔，战败苏烈，他们呢得了宝贝了。什么宝啊？他们把萧后啊弄到手了。原来那天晚上秦琼等人得了玉玺，他们走了之后冲出几个人把第二辆车给劫了。这人谁呀？就是窦建德他们几个人。这几个人呢发现秦琼在疆场上和杨林谈了好半天，准知有事不知道什么。窦建德有心眼儿，说咱们盯着秦琼上哪咱们上哪。就这么秦琼出营，窦建德在后边跟着。秦琼走了之后，他们过来掀开另一辆车帘，一看里边坐个美人，窦建德认识啊，正是杨广的正宫娘娘萧后，人们管她叫萧妃。窦建德大喜呀，因为萧后当时普天下最美，让人看见三魂得勾走四魂，窦建德能不乐吗？这次出来又没有带自己王妃，有了萧后比他王妃强十倍呀。萧妃也认识窦建德，赶紧下了车跪在地上，小妃拜见夏国公，如今杨广已死，小妃愿意侍奉您，请饶小妃一命。萧后的嗓子可不像我这么粗啊，哎呀，细声细气，听了叫人肉麻呀。窦建德就觉得脊梁沟里籽儿发凉啊，急忙跳下马，用手扶起，哎呀，爱妃请起，今日和您相见是我的福分，将来我得了天下，立你为正宫国母。说着把萧妃抱上自己坐骑，和苏烈刘黑塔回营。回营以后当夜和萧妃同床共枕。随后问起前面车子上坐的是谁，萧后说是丞相宇文化及，他杀了杨广，拿入玉玺，不想被人杀死，可不知道是谁把玉玺夺走了。窦建德说，嗨，没别人，准是秦琼、罗成、程咬金。李密得玉玺，我得爱妃是同样高兴，等以后回到夏明城再发兵攻打瓦岗山，夺回玉玺。他想的挺美呀。第二天早晨，窦建德起床来到大营，一看苏烈和刘黑塔站在那儿跟他运气呢。苏烈说，大哥，小弟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哎，咱们亲如手足，有话便讲。大哥，你昨夜弄回萧妃，我们不高兴，这个亡国之父隋朝闹到今天，就是他和宇文化及败坏，把他宰了，免得招惹是非。这个嘛，窦建德为难，杀萧妃他舍不得呀，自打在皇宫内院看见萧妃就垂涎三尺，爱得心里发痒痒，如今萧妃到手怎么能杀？如果不听苏烈的话又不好回绝，因为他们生死弟兄，领兵打仗全仗他们呢。他正沉吟不语，兵丁报王爷，李元霸领兵堵住众家反王的去路，口口声声要玉玺，如果不交出来就要马踏军营。啊，窦建德一听心生一计，早听说李密是好色之徒，随杨广下扬州的时候，杨广身旁就我们两个国公，我看见李密和萧妃眉来眼去，我何不把李密请来拿萧妃换玉玺。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先